Hello， 娱乐最王牌，假期快乐。 Hello, hello. 哎呀，就感觉就这两天有点没劲儿了，是不是啊？ 对，就是玩太累了。 对，多休息啊！大家在这个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不知道这几天你们玩的怎么样、 嗯， 又或者说呢，你们的假期才只是刚刚开始而已。很多人特别会休假，他就是连着休。 对， 比如说这个之前中秋连着国庆，再加上后面几天休个年假什么的啊。 对，还有的朋友就选择这个错峰出行， 是， 就是比如说十一小长假，你们都在休息。你们都在出行，那好吧，我们给你错开。 对，今天我们会继续放一些好歌给大家听，同时呢，还有之前的一些我们的新发现的一些这个集锦啊，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内容，今天呈现给大家。 Uh-huh. 同时呢，假期尾声，我们的心呢也一直在路上。只要你有想象力和一颗向往自由的心，今天我们继续在音乐中去旅行。 嗯，那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跟着纪录片去旅行。 这样下去不行，该听清一个空地放放我们的感情，爱就像季节餐厅，用真心才进得去，否则你只能站在门外淋雨。相信心成竹，你怕爱变成附属，翻翻战争的记录，为什么你总是输？其实爱笨得像一座电梯，你却一直快乐就说欢迎光临，三心两意，必须用专一来痊愈，我亲爱的你。情人不多见，特别在闪电世界，错过到等个几年，你别说再见。我手捧着永远，我也写着坚决，惊喜会一夜一夜及时出现。你的幸福我来庆祝，你的顽固我来让步，你的糊涂我来弥补， 对于趁着十一长假啊，这个在全国各地旅行的朋友来说呢，首先我们今天要推荐的纪录片就是央视今年推出的文物系列的这个题材的纪录片，就是《如果国宝会说话》。 嗯，这个纪录片目前已经推出了2季，而最大的特点就是短， 每集 就5分钟。 对啊，就是二呢就是生动啊。你看，就5分钟的时间，用你现代的年轻人的视角，然后呢，就是网络的一些语言去讲述国宝级文物的故事。 对，有人觉得说看了这个纪录片，如果说你去到湖北，怎么能错过这个湖北省博物馆呢？ 嗯， 如果你正在河南的话，怎么能不去看一看这个商朝的青铜瓷器之类的呢？ 对呀、啊，刚才你还就说到这个博物馆里面这个湖北的这个啊、勾践剑啊， 对。 如果你在北京，你怎么能去错过国家博物馆的这个后母戊鼎呢？ 对，等等，其实更关键的就是博物馆是免费的， 嗨， 大家可以去随时去观看。但是呢，好像我据说，很多省市的这个博物馆需要就排队。 是，反正提早预约吧啊。而我们的音乐也是免费的，我们继续听好歌。 心情，犹豫还是快乐，不靠坚持来负责。喜欢的事情如果太过迷人，感觉感觉别怕生，又何必在镜之前寻找让人心动的微笑。我相信我这个样子很好，开心没有绝招，抬头挺胸就好，快乐不靠坚持来负责。喜欢的事情如果太过迷人，感觉感觉别怕生，又何必在镜之前的寻找让人心动的微笑。我相信我这个样子很好，开心没有绝招，抬头挺胸就好， 自由牌，我是艾科， 我是白姐，欢迎回来啊！到了假期的第五天，不管你是玩的正开心，还是有点疲惫，记得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 是的， 尤其此时此刻，我们继续要陪伴大家送上好歌。如果你喜欢自然风光的话呢，我们再推荐一部今年新出的一个自然纪录片，就叫做《香巴拉深处》。 哎，有种那个巴拉巴拉小魔仙的感觉，但是这个香巴拉翻译过来是极乐世界的意思。 对啊，这个不是动画片啊，这个词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别称。 嗯， 这个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哈。 嗯， 香格里拉 啊 ，Shangri-La。这个其实这个纪录片其实就是带你到川西藏区深处， 嗯， 因为我是去过香格里拉的，我知道那儿很美， 是 就是特别纯净美丽的大自然。 对，就好像就是有人形容说，每一帧一帧如果截图出来的话，都可以当做屏保来使用。 对，你知道，因为很多时候旅行都是走马观花， 嗯， 但这一部纪录片就会带你深入这儿的日常的生活 啊， 就是仿佛带你借宿于藏族人家，然后呢，你就听那个藏族的老奶奶给你这一边揉着糌粑，一边讲她过去的故事。 就感觉好像回到了童年， 对， 跟姥姥讲故事一样。 对，对我就经历过啊，讲了故事，小伙子留下来吧，啊，真的真的， 当女婿吧。 当地的这个导游会跟你开玩笑嘛？ 是。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继续送上好歌。

假期快乐，娱乐最王牌回来了，我是白杰， 我是爱哥 啊。怎么样，这个假期的心情应该还不错啊？ 还行。 对， 就这个假期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是感觉有点五味杂陈。 哎，怎么说？ 因为你回去的时候，你还是满心雀跃的说，哎呀，刚回到家了嘛，然后特别开心，和朋友啊，和家人啊团聚 啊。 但是临走的时候就会觉得心里有点沮丧。 对，我的感受其实就是一个字， 怎么了？ 撑。每逢佳节胖三斤，要自律啊，要那个就是要守得住寂寞，不能老是吃。那其实呢，我觉得旅行是一件可以真的让你的心灵在宽广的同时都不会被撑到的一件事。 是的， 因为旅行又一直在走，一直在路上，其实它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所以呢，你要制定一个最适合你的行程。 对， 我们现代人旅行呢有一个趋势，就是不太喜欢去游客扎堆的那种地方凑热闹。 是的，比如说现在人多的地方，大家就觉得很烦躁。 对， 而且我这两天陆续看到有很多朋友收拾行李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累。 对， 因为他们带的行李特别多，就像把整个家都搬来了。 有必要吗？带那么多东西，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说能像当地人那样感受当地的地道的生活，去当地人吃的馆子啊什么。咱们前两天也说了，越来越火的民宿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啊。 对， 如何像当地人一样吃到地道的馆子呢？所以稍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啊，到底怎么办？ 好。 醉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放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 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 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自安排，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嗯，刚才说了怎么去像当地人一样吃到当地最地道的馆子啊。其实如果这几天或者以后有机会去广东旅行，出发之前一定要看今年新出的一个美食纪录片， 叫什么？ 老广的味道。 哦，它第三季啊。 对， 这部纪录片呢其实是讲述老广东的记忆深处广东味道。 对， 就节目当中不仅会有那个我们经常看到的广式茶点、南韩海鲜、潮汕火锅，还有客家自酿， 还有一些像什么苦竹笋啊、观音菜啊、客家古法爆米花，哎，这种几乎被遗忘的味道。 总之就是三季一共挖掘出了108个当地当季的地道美食，所以就是吃在广州，所以说看了纪录片就会按图索骥吃起来。 说到这儿，我们就听说广东话的歌怎么样？ 广东话，广东十年爱情故事吗？ 哎，别，换一首，咱不妨听那个《偏偏喜欢你》，都比刚才那好一点，是不是？好了，我们就送上一首好歌， 《偏偏喜欢你》。 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去。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偏偏喜欢你。 话说旅行在外呢，总是会想要带一些特产回家。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不单呢是要带着纪录片带你一起去旅行，我们还要让你带点土特产啊。对，那其实全国各地有哪些地方的土特产是最值得带的呢？ 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的话，就不要错过另外一部纪录片，叫做《原味中国》。 这部纪录片是从农业部已登记的全国地理标识农产品中精选出最具中国特色的农产品。然后呢又跨越了天南海北去拍摄完成，比如说阿拉善的锁阳， 还有呢 鲁谷斗鸡，好多都没听过啊。 对，每一样特色的农产品都是直接这个 3D 建模做出来的，标注了它的这个地理出产条件，还有一些 PPT。 好吧，这个而且 PPT 的营养成分了。 对，农业部都登记了嘛，是不是？然后有观众就表示说，一边看着纪录片，一边自己的网络购物车就加满了， 真的控制不住自己的手， 都得尝尝。那在这儿我还要向各位隆重推荐一个款土特产，就是我们的王牌艾科。 我怎么了？ 特产。 我来到北京的时候要听一下 FM97.4，然后锁定这个娱乐最王牌。 哎，就是这意思啊，听我们为你放送一首好歌就对了。 带这个世界入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扎胎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Hello， 欢迎回来，假期快乐，各位！ 各位，看这里， 有几个各位啊？各就各位啊！ 马上就该上班了， 没有吧？还有好几天呢，你别吓唬我行不行？ 就快了嘛，倒计时了， 别提这事儿行不行？好吧，我们还是在今天放轻松，忘记这个上班这件事儿，好好享受假期。今天呢，我们除了要陪伴大家听好歌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呢去有一些有意思的讨论。前面呢，我们是用一些纪录片带大家去了一些很有意思、很有特色的地方。 对，大家图特产回家了。 对，这段我好像更有意思了，就是，有哪些有生之年你特别想看自然奇观呢？稍后我们可以花一点点时间分享一下，好吗？ 联络我们，找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接地灵姐，不要忘啦。 欢迎好歌之后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爱哥。 对，有生之年特别想看的自然奇观，首推非洲看动物大迁徙。哎，这个事儿我好像以前做过旅行节目的时候推荐过很多次。 是， 对，就真的是，那个壮观之景象呢，让你终身难忘啊！真的是这样的哈。 一般会是在每年的七八月份，是吧？ 对啊，然后你看，想象一下那个画面，130万啊，原来居住在那个就是叫这个塞伦盖蒂啊，那个角马呀，还有这个斑马呀，还有羚羊这些动物，就追寻着生命的足迹。 对， 他们要前行，要迁徙。 所以就是能看到，就是从生物当中就能看到人类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就是他们在迁徙的过程当中是有无惧的这样的一种品质的，动物也会有。 是的， 你看那个就是有那种鳄鱼就在马拉河里面潜伏着。 对，还有勇敢突破这个紧紧追随的狮子。 对，还有那个猎豹啊什么这些，就是要突破他们的重围，你才可以完成这种就是真的是生命的救赎和迁徙嘛。 求生欲非常强。 对，就声势浩大的去奔赴那个马赛马拉大草原，这个景象啊，我觉得在 有生之年如果不去现场看一下，而只是通过电视屏幕或者听我们说的话，其实有点 可惜，确实差点意思。 对，所以大家先想象想象，我们继续听歌。 心跳在烈着火油，华丽心神的冲动，寻找灿烂天地内容，主宰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扑火，就算轮回只为挣脱。你笑你哭，你的动作都是我的神经珍惜的背诵，我心我你是火，你是风，你是炽烈的恶魔，破碎的眼泪也还做最后的美梦。你是火，你是风，你是天使的诱惑，让我做夜未解拥抱最后的美梦，让我短暂快乐很感动。兴高采烈的破油，重获新生的冲动，寻找爱情世界美梦。既然不是毛毛虫，就要壮烈的扑火，短暂青春要像烟火，此生此爱此刻挥霍，挥霍我的色彩在你的天空。你想你说 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欢迎继续回到娱乐江台，我是艾哥， 我是老白啊。 我们刚才带大家去到了非洲看动物大迁徙，那接下来其实就是很多女生梦寐以求去看的一个景观，就是去到北欧看极光。 不喜欢去暖和的地儿呗，非要去那么冷的地方啊。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已经去到北欧看过极光，他们带回来一些照片啊，包括心得分享都是非常好的。 对，真的啊，据说呢，看到极光的时候呢，就是在当地的这个传说里面会要许个愿，这样愿望就会实现。 对 啊，当然其实我说只是传说。 但是只是从极光的颜色啊，包括它整个给你的那个视觉的冲击力上面，还是非常的厉害的。 是的，因为北欧就是地球上这个观赏极光最佳的目的地之一嘛。比如说在芬兰啊，你都可以看到很自然的那种自然之光展演。 对，真的是，因为极光它其实不是一种静止的光彩哈、啊，就是绿色的、白色的， 渐变色， 对，紫色、红色，反正就是各种颜色组成的那种光的变化，非常美。 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一首《欧若拉》吗？ 你想的还真好，那你就听这首吧。 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续回来娱乐最王牌。哈喽，我是白洁。 我是爱哥。 哎呦，准备上哪吃饭去啊？哎呀，不知道大家晚上准备吃什么。 别撸串了啊，这两天已经撸够了。哎 呀，这样吧，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保证大家听完之后晚上可以少吃一点，好不好？ 当地土特产是吧？ 对啊，就是嗨，你说土特产大家现在想的都是好东西。别着急，我们先给大家一点时间，如果你们已经到目的地的话，我们就不强求你们听下去了，好吗？ 对， 先听一首歌啊。 好的，连了我们请找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一首歌之后我们来推荐推荐啊。 弯成一弯的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你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你我走过的地方，那段斑驳的砖墙，如今到底什么样，到不了的都叫做缘分，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 上菜了，各位听友们，娱乐最王牌，接下来请着老白为您介绍今天第一道上的土特产名菜，那就是云南的虫子。 这能吃吗？ 能啊。 别说了，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店家他把那个云南土特产这个虫子端到我面前的话，我可能会转身就走。 哎，没有， 再见有劲。 其实我不太喜欢在节目里面电台里面说这些，容易让一些朋友真的是要去吃饭的朋友产生有不适的感觉 啊。但是确实是当地的这个土特产之一了。 对，就我觉得就是你说实话，一些老外到中国来吃东西，他真不一定能受得了，说啊这个也能吃。最夸张的是老外看到豆腐之后知道说这是什么。 哎，就让 我不喜欢吃这个。 前段时间不是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吃那个大闸蟹吗？ 哎， 其实在德国的时候大闸蟹就是被保护起来的。 这也不是保护。 保护，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理解说怎么去吃这个东西。 是， 但是中国人的胃呢，好像跟世界各地的人的胃都不一样。 嗯， 如果你去到国外，天天吃汉堡、西餐和牛排，你可能会特别想念那一口麻辣火锅啊。 是的，就是此时此刻，如果有在国外正巧听着我们节目的朋友，你有没有想念家乡的味道，老根吗？ 哇，好吧，又到饭点了，我们继续送上一首好歌，就在娱乐最王牌。 寂寞是一种自由，如此的赤裸裸，到隐形的轮廓，还有谁不怕寂寞，于是接受遇见了某一个人，这不是选择。在你的眼中，可是爱不确定了，是不是我们都太习惯了，所以爱被悄悄取代。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P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其实有很多特色的这个小吃，我们今天呢，我就其实不太想做过多推荐了，因为有的确实你不一定会接受。 是的， 比如说如果你去福建的话呢，它可能会让你吃那个竹笋冻。哎，这个听上去名字还行啊。当时我去录一个综艺节目， 恐惧症吗？ 不是，竹笋冻，就是那个果冻，而且是像皮冻一样的东西啊， 不行，口感不行。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也可能是我记错了，但是它是一种虫子做成的。对，哎，所以 就听起来怎么怪怪的？ 哎，就所以说我说听了这期节目的后半段，有可能大家想说晚上还是少吃点啊。点到为止，我们今天就先说这么多。其实千奇百怪，各种各样啊，什么什么这个蚂蚱啦，什么这个 对 什么蚂蚁呀、啊， 不妨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调研工作，就是问一下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你们吃过最奇怪的东西是什么？ 对，我们不能光吓唬吓唬你们，你们也可以吓唬吓唬我们。 不要发图，不要发图， 让我们也别扭别扭，各一个呀。 天上，今天天气不怎样，想飞也飞不出那个网，它仍努力地摆动翅膀。今天天又亮，整夜的苦香，我还相信它应该不会是那样，旧日的分量，恩爱的模样，好像已经没有资格再勉强啊！就让他去吧，不要再委屈，只愿你会记得我，有个傻瓜爱过你啊！我把我的难过留给我的在飞翔，今天天气不晴朗，想飞也飞不出你的网，它仍努力地摆动翅膀，迎面风凄凄，望着门关闭，一双想你的眼睛不肯沙里，你会去哪里，何时再回家，我好像已经没有资格再问你啊！就让他去吧，不要再委屈，只愿你会记得我，有个傻